在年节之际，巴勒斯坦国总统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1月28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的牢固的历史友好纽带感到骄傲，并向金正恩同志重申，今后也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关系，使之符合于共同的福利和利益。电文表示热烈赞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向全力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所有权利和建设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斗争的立场，并指出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